大家好，我是 Wicket 先的 Shelly。 今年世界杯有什么看头？预期去等无线啊或者其他免费电视，不如来 Wicket 一起看一起听 Wicket 2018世界杯，网上看网上听 Wicket 2018世界杯。屌你老味啊！ 我知呢个，你 嗰嘢佢入落去嗰个，我哋扑街啊你！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嚟呢个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咁、啊，我哋今晚好似仲有啲单机版嘅系嘛？ 哇，好多节目上啊，今晚嗱、哦，除咗足朋友单机之外啦，咁啊，我们的世界杯加件篇咧就已经去到第五集，就同大家讲讲分组赛，咁啊，今日亦都出咗最新一集噶啦。 分组啊，大约。 今日 咪 自己聽啦， 係啦，呢個問題 即係考慮我，因為上都上到頭暈啦。今日嗱，因為嗱，因為個 sofa 仲未整好嘅關係啦，所以由禮拜三開始嘅共聚會啦、小時候啦，甚至乎今日所出嘅有食唔食都好啦，呢一啲咁樣嘅會員優先收聽節目咧，將會咧就會 email 條 link 俾大家嘅。咁、各位會員咧就快快手手 check 翻個 email 啦，咁可以盡快收聽呢一啲節目咁樣嘅。 盡快搞翻掂個 sofa 去。 冇錯啦，咁啊 sofa 根據目前而家嘅進度嚟講咧，咁就好快噶啦。據我所知就盡快啊，因為已經進入最後直路嘅階段噶啦。咁、大家就留意公佈啦。咁啊，另外啦，咁啊，除咗今晚嘅足球頻道直播之外咧，咁啊，一陣間完咗之後，咁就大家去Reg Finance 嗰邊啦。咁有錢錢錢打到嚟啦。跟住聽晚嘅八點鐘就有北上頻道免費版嘅直播嘅咁樣。 Okay， 好，星期六啦。 好，咁啊，翻嚟咧，讲下咧，就上个礼拜我哋冇乜讲过嘅 H 组啦。咁、个 H 组咧就有日本喺度啦，仲有波兰啊、塞内加尔同埋哥伦比亚啦。咁呢组咧就绝对系死亡之组嚟嘅。咁我谂即系首先就系真系冇乜边一队夹咗个头出嚟嘅吓，即系你敢唔敢讲？ 系一种好唔同嘅足球风格。 冇错，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考。 呢个系一个好均匀嘅一个抽签嚟嘅呢一组里边咧吓，咁啊四队一队。歐洲一隊非洲一隊南美一隊亞洲，咁同埋一個打法上咧，其實就體力型又有啦，跟住就呢個打 簡單 打細利嘅又有啦， 嚇 咁啊乜嘢衝衝撞撞嘅，咁啊波蘭都算係嘅，咁啊所以咧呢組咧就真係咧幾值得大家係推敲。咁啊先頭先講完南韓咧，其實就即係講下日本今屆嗰個名數啊，推敲話名數。咁、我諗咧就第一樣嘢咧就真係相對。对南韩咧，我谂佢抽摆咗呢组，其实就真系几系嘢嘅吓，即系要对住三队唔同风格嘅球队，咁同埋就我谂啊，我谂胆敢咁样讲啦，三场嘅日本嘅波，你都唔可以讲佢系上风波咯，咁啊最多都系五嘅啫，或者甚至系可能下风嚟嘅，咁所以咧， 日本其实世界杯好难望有上风波嘅、老实讲， 唔系起码有啲唔啱佢踢嘅球队啊， 吓、 即系未必真系好啱佢踢，譬如话。你有少少南美 style 嘅，咁你對住哥倫比亞，咁啊 有各方面都比你好。 佢係啦，咁佢有兩個啊，即係 球王 話曬叫球王級，咁啊跟住仲有對波，其實咧就今屆咧就個經驗係有喺度嘅，有一定嘅經驗喺度嘅，有啲老鬼波 feel 嘅哥倫比亞呢對波就 不嬲，哥倫比亞就係標榜老鬼波 feel。咁上年嗰個爆發其實就係開始有少少新血走出嚟、就即係打到個比較好嘅成績添。係 啦，咁啊另外咁你塞內加爾咁啊嗱呢隊咧，咁呢隊啱唔啱日本踢咧？初步咁樣估計咯。 其實我有啲印象，因為即係八年前睇即係日本就抽到黑物龍，我記得嗰次，咁就係贏黑物龍嘅。嗰陣我喺歐洲睇踢波添。咁嗰段時間日本係一個比較相對好嘅陣容啦。你諗下八年前都幾高峰期嘅。咁黑物龍呢啲非洲波咧？其實好鬼嘅，我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好多時候打分組賽咧，即係 唔係你又要猜度下佢鬥心啊，非洲球隊又會咁啦。 哈密龍不嬲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咁、但係相對之下，你話好似而家呢隊塞內加爾，我覺得冇咁大呢一個問題，同埋咧整體球員啲 form 咧。 但係呢隊會唔會算係好體力化嘅一隊球隊咧？ 如果睇落去嗰個陣容啊， 我都幾相信。 咁啊，譬如有嗱，認都有另外一個利物浦之寶就阿文尼喺度啦。咁啊，前面其實好多人都好熟悉噶，譬如話有啊踢過德甲，而家踢緊史沃城嘅馬美迪奧夫啦。咁啊，或者仲有啊，仲有啲法甲嘅球員啦，譬如阿薩迪亞夫薩高啊，或者仲有啊，大家都熟過佢一排噶，譬如米蘭啊，以前踢米蘭，而家踢多連奴嘅 Lien 啊，等等呢啲都喺度啦。咁啊，中場好特別嘅，中場咧就大。大部分都是英超球员嚟嘅、包括呢个爱华顿嘅古爷啊， 全部都系啲绞肉机型嘅， 少少技术型就嘅韦斯咸嘅 Giotti 啦，呢个其实都有少少创造性嘅，咁其他嗰啲就都譬如冲撞打死马咁嗰隻啦，咁譬如中场其实嗰个都几睇落去都几体力型嘅，咁譬如后防方面呢，就譬如有汉诺威嘅另外一个新嚟啦、就唔系德国嗰个新嚟啊，咁仲有譬如话 Koulibaly 啦。拿波利嘅呢一扎啦， 呢、這個好啊， 係啦。Anyway 咧，嗱呢隊波咧就唯一即係、我哋覺得我諗三場嘅日本咧，呢場係較為可能有啲勝算嘅嚇，咁、但係都要打落先知啊，真係唔知道，都係唔係易啃嘅。 我都覺得都唔係真係好有勝算。 咁即係相對另外兩場 可能比波蘭啊。 咁另外一場對波蘭就唔使講啦。咁波蘭咧就我自己個感覺係咁嘅，今屆咧就對波咧點講咧就。可能比較四年啊、六年啊之前啊，就可能係會比較有少少較為再成熟一啲嘅。 首先佢已經脫離咗嗰個多門特三劍俠嗰個。係 啦，冇錯啦，其他啲球員係幫到手嘅。 咁同埋即係開始有啲球員冒起啊，譬如喺意甲踢得好。 咁 Tommy 都提咗，可能會有一個傷兵會對後防幾會有影響嘅，就係效力温摩洛哥嘅。 就一定退隊㗎啦，因為就操練嘅時間咧就即係。嘗試倒掛咁啊，攞嚟衰， 我肯定 落地落得衰。 係啊，我都幾肯定冇咗佢咧，個後防線係會有幾大影響嘅。 都 係啦，因為佢好有個經驗喺度。 係因為如果就係純粹講話個領軍嘅能力啊，同埋個 cap 帽啊等等各方面嘅話，佢係全隊之冠啊，即係可以後防之冠啦。 咁啊，然之後就但係其他譬如話啲主力球員咧，譬如話即係 維克啦， 基祖維克啊，仲有斯連斯基啊等等啊，仲有 Koseki 其實都唔錯嘅，都應該喺國家隊係幫到手嘅。咁啊，仲有咧就前面有啲多數都係利雲道夫斯基拍面 lift 嘅啦，多數都為呢兩個會一齊 出 㗎啦。 最靚嘅呢個選擇嚟。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隊波照計咧，如果又係即係日本亦都係冇乜嘢。十分大嘅勝算嘅，咁翻翻嚟日本，我諗就咁啦。嗱，即係我諗其實問題都幾多嘅，譬如話個領隊林振換啦，咁而家換咗一個就日本嘅西野朗啦，咁之前嗰個波斯尼亞嘅哈利霍什咧，就嗰個就已經冇教，嗰個以前教過 哈利霍 什，教過呢個 PSG， 我記得都 好耐啦， 好耐㗎啦，2000年頭嗰陣時， 主要佢好似喺北非教過，好似克羅地亞都 咁啊。領隊林振換咗，咁其實咧就最後23人大軍咧就有冇出入咧？睇你點睇啦。嗱，譬如落選球員可能就我見到可能冇咗嘅咧，大家會比較熟悉嘅咧，譬如包括有森松真人啦，中堅位咧就呢個都而家喺FC 東京踢緊嘅，就呢個冇咗啦。咁中場方面咧就冇咗幾件咧，譬如話大阪飛腳嘅金野恒泰啦，咁呢個其實以往都會經常都會入選嘅，咁仲有踢過德甲啊，踢過前一季踢西維爾啊，今屆翻返大阪櫻花嘅青木宏治啦，呢個都冇咗啊，咁仲有一個咧。就今期夢新，其實我覺得呢個都比較少少有啲詫異嘅，因為呢個其實入喺呢個咧就其實佢係幾有入球能力嘅嚇，喺中場嗰度。但我諗啊，即係我諗領隊個考量係咁啦，打到入嚟世界盃32強，都係 underdog football， 就揾翻啲防守力會強翻啲，咁所以咧就即係進攻型嘅中場咧就少一件啊算數啦。咁所以今期夢新咧，亦都係冇。六島六角嘅，咁都係冇入選啦。咁仲有呢就阿記嗰件年青球員啦，就喂呢、這個都預期㗎啦，因為前面亦都唔需要咁多人。咁所以呢就淺野拓磨呢這個今屆由阿仙奴轉咗過去史特加，好似話下季又繼續借位。 應該咁講啦，史特加已經半季冇用佢咁滯㗎啦。 佢、都冇乜。表現 冇，亦都冇咩狀態，咁就因為個工作證問題翻唔到阿仙奴啦。咁其實就已經係借咗漢諾威登咗雕㗎啦。 係啦。 哦，借嘅啫，都仲係 借嘅啫， 都係亞視球員。 冇錯， 咁所以呢個合理嘅。嗯，咁啊入選嗰扎咧，嗱就咁啦，睇啊睇下佢個陣容先啦，個籠咧就。應該正選籠呢就仍然都會係穿到永智㗎啦，而家效力緊梅斯嘅。咁啊二號門將就一定係東口順超㗎啦，因為呢個都係 U23 啊，經常都係佢係正選㗎，大阪飛腳嘅龍門啦。咁啊後防呢，後防呢就應該正路呢就一定會係可能應該係神野智章、帕吉田麻也啦，但係我會咁樣，我咁樣睇呢，其實睇落個大軍入面呢，嗰對六島六角嘅一對中堅都入咗去嘅，咁呢對六島六角嘅孖寶呢，其實呢就相當有默契，夾咗好多年，咁問題就係、是、但係可能我諗 經驗就比較 係啦，我諗就可能經驗可能呢就未必會出得到，但係係好嘢嚟㗎，一個就直田直通啊，一個就係昌子源，咁呢兩個呢其實就夾咗好多年，咁喺六島六角呢係相當即係一對相當好合拍嘅一對中堅嚟嘅。咁仲有呢就左閘啊冇乜嘢人選㗎喎，應該繼續會用返而家效力緊街塔沙雷嘅老將 長 右 刀啦。 咁右閘啊反而有幾個選擇喎，右閘呢就漢堡嘅首長高德啦，或者仲有馬賽嘅首長雲樹啦，咁仲有呢就效力緊蒲和紅鑽嘅遠藤航啦，這個可能會擺喺首長高德同首長雲樹之後啦，但係就這個球員亦都係一個相當鍾意進攻嘅，其實會相對周井宏樹同埋周井高德呢，其實佢係比較係一個好鍾意進攻嘅一隻右閘嚟㗎。咁右閘呢就見到有成兩三個選擇，但係左閘呢我就唔係好見，又唔係好見到啦。咁你可以咁講嘅，周井高德其實呢就以往都有試過左閘都有客串就可以踢得到㗎，佢就咁所以呢就可能即係嗰個賽事就會係咁啦。咁中場嘅球員呢就見到老將嘅本年歸又就繼續喺度，呢個呢就而家已經去咗墨西哥踢緊 Pachuca 呢隊。 二月好似 係。唔係墨西哥喎。 墨西哥喎、 喺墨西哥踢緊㗎啦。 喺意大利國。 咁中場呢仲有啲邊啲大家熟嘅呢就都好耐冇見過佢，今屆就返去德甲，咁但係就喺德乙踢嘅，因為佢呢就返去德甲呢就效力奧格斯堡，但係就借咗去德蘇多夫嘅預咗玫瑰士。呢個以前呢就喺踢過拜仁一段時間，返去日本，再而家又返去德國啦，咁呢個都有入選嘅。兩個德乙嘅球員嘅我見到仲有元口元氣， 就係哈法柏林，我唔知借定係轉啦。 係咪呢？係啦，今上一季都係喺德蘇多夫踢 嘅。借嘅 系啦，都系德乙，咁啊两件德乙， 但德苏多夫今年升班噶， 系啦，咁就 打得几好噶， 即系算系应该有啲表现啦。咁啊嗱，咁又咁讲，停一停先吓，即系咧见到日本队波咧，我要真系要再赞一赞，就算无论佢最后成绩系点，你睇到呢一队你拣入嚟嘅呢一班球员咧，全部啊，我可以讲全部，其实咧都系一啲咧系喺啱啱過咗嘅球季呢，係大部分都有好多嘅上陣機會啊等等，包括喺西甲踢緊嗰幾件都係嘅。咁就呢即係我都係咁講，最佩服嘅日本球員一樣嘢呢，就係呢個個都係好肯去踢波 嘅。 係、啊、真係即係用完之後呢就用踢波嚟證明自己係值得入返嚟呢度。譬如話包括中場仲有老將嘅長谷部成啦，咁隊長一定繼續係佢。喂大佬，德國杯都仲係打足全場， 係啊！ 今屆其實大部分法蘭克福今屆咁好口碑啊，佢都有，佢都係主力球員嚟㗎。 嗰場佢都踢得好，嗰場簡直好似踢到個中堅。 我想講啊，長谷告成仍然都係法蘭克福嘅主力球員嚟㗎。咁、你仲有咧？嗱，譬如仲有咧，就上季喺伊巴喺艾巴即係西甲嘅，咁都上陣成三十幾場，亦都係主力啊！喺呢、這個左中場嘅前季士呢個咧上季如果你有睇西甲，佢仍然係交曬貨俾你㗎，冇問題㗎，完全係。咁好多呢啲咁嘅球員咧，就仍然喺翻度。反而譬如話，稍為咧，如果你喺中場度揾到表現，今季嘅表現未必太好嘅，就應該係向串㗎啦。咁但係咧，就最後咧呢、這個都入選。咁仲 有一個咧，其實咧就都可以留意下佢嘅，亦都係今屆喺第八名嘅基達菲，亦都係踢得非常之好嘅 柴 奇鵝呢、這個咧就控球中場。 比波比波係絕對唔錯㗎，佢啲傳送係 OK 㗎。咁今屆喺基達菲聯賽都打成廿幾場㗎，一定係主力㗎，即係喺西甲嘅球隊都係主力球員嚟㗎。咁所以留意一下柴奇樂啦，同埋呢個其實仲有一個咧，就應該冇乜機會出㗎，川崎前鋒嘅大島遼太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咧，就亦都係另外一個咧，就好善於傳播嘅球員。咁但係佢同柴奇樂嘅分別就係咩？柴奇樂就企喺個中場前面踢嘅，佢咧就中意鬥住喺後面踢嘅。有啲好似你係利記可能會買嘅 Fabinho 嗰啲咁樣，咁咧就中意喺後面鬥住個波做策動嘅。但係俾嗰啲波咧遠程 利記 係 買咗，利記買咗， 好有力水嘅呢個大島遼太。咁啊會睇下會唔會睇到佢嘅表現啦。咁前鋒咧就冇乜期望㗎啦， 武藤家嘅大嘅用也 應該繼續都為江崎慎司打。定正選㗎啦，咁啊，另外剩翻兩件嘅大碧勇也同武藤家紀，咁啊講下啦。武藤家紀其實今屆咧 就 麻麻地嘅啫，喺面恩斯，咁就上陣機會係多嘅，咁但係入波咧今屆咧就入得嗰八球波，中規中矩啦。如果你相對翻大碧勇也，仲叫大鑊啦， 科 隆降班，咁佢都係佢都係一個經常會正選上陣嘅球員，但係今屆入得四球，相對前一季咧，佢就爭咗好遠啦。咁啊，所以嗰個狀態成疑。咁啊，科隆降咗班，今屆咧佢就嚟緊新一季咧，佢就會轉會去雲達不萊梅，佢就跳船啦。OK， 咁啊，三個前鋒其實咧就唔會有太多期望㗎啦。即係我諗我諗咧就一定都會出翻一個比較相當有經驗嘅江 奇 啦。 江奇其實就好識慳力踢嘅， 係啦， 嗰啲偷你一球。嗰啲波係好叻嘅， 係啦，咁所以呢隊波咧，我諗就整體上嚟睇咧，我諗就首先喺呢個組別度，頭先講過啦。 其實啊，雖然頭先你放咗好多灰啦，嚇，覺得日本真係好似即係都 有冇少少希望啊？俾 我哋，我睇翻而家嗰個球員結構，其實有少少悲哀就係，其實你睇翻大部分啲炸球員咧，大部分都係都幾成年嘅。即係如果你話最當打咧，就大約係即係27至31歲呢個 group 啦。咁其實好多球員都係呢一個咁嘅 age group 嘅。 係。 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其實成名咗幾即係兩三年。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如果個世界盃即係擺前兩年踢咧，你見其實頭先好多球員咧都係 fit 到死嘅。咁但係即係個 timing 好似爭咗少少咯。咁你唔好計即係本田圭佑啦，其實呢啲基本上都可以話係即係已經過咗佢即係好最高峰嘅時間。但係有幾個踢緊德甲球員其實早兩三年真係 我就反而咁睇。 係 啊。老花嘅問題唔算十分太嚴重， 人多啦夠。 但係咁講，即係我諗呢度就即係幾年過後去到今日咧，咁你見到呢一隊日本隊咧，就會係有經驗嘅球員會多咗啲啦。咁咧，我唔反對你講嘅，即係可能，但係唔係去到一個好嚴重老化嗰個問題啊？你譬如話，只係我諗最譬如話，可能我對我哋嚟講就。本年歸又有，我亦覺得係有少奇嚟嘅啫。咁呢個球員其實就唔會期待佢有太多嘅表現。咁但係，譬如話其他有一紮，我諗就譬如幾年前我哋會見到佢都係細路仔啊，譬如香啊、宇佐美貴史啊、田貴士啊等等呢一紮咧，元口元氣啊等等。咁呢啲咧就今即係去到今屆，譬如仲有走井宏樹啊、走井高德啊呢啲，去到今屆咧，你就會見到佢哋係有多咗翻一啲 experience 就會喺翻度咯。咁去到話你係老到就嚟唔踢得嘅咁又唔多嘅，譬如除咗本地歸人，仲有啊，長腳又多咯，啊，仲有呢、這個啊，仲有隻龍啦，川島永治啦，係得呢三個嘅啫。咁就咁你仲有就係、是、你話年青球員咧，日本我又唔太擔心嘅，即係你又會再過多兩三年後咧，新一批其實都會上到。你睇到佢個 U23 啊嗰啲，其實一直都仲有球員。不過我諗去到而家目前呢個階段咧。就對波仍然都要加返一啲有經驗嘅球員落去，就會比較可能會好啲咁，但係個問題我諗就對波唔係好 sharp 啦，仲有三場波好難踢啦，咁即係睇下佢哋自己嘅做法啦，咁即係我自己私底下我就好希望對日本係可以行遠啲嘅16強，如果見到佢我會好開心嘅咁，但係呢我唔係太有信心佢真係可以去得到第二輪啦咁盡踢啦咁呢隊波我都係嗰句每一個球員其實都值得大家尊重呢度冇啲球霸就每一個人都係為咗踢波而踢波咁態度好好咁問題就係話實力係未必真係夠你踢咁另外一回事啦咁所以呢就 H 組呢就除咗日本之外呢你話即係較為睇好嘅呢 即係阿 Chiplet 或者阿 EV 你有咩心水啦、啊、 我就稍稍看好個人、啊、 嘗試估下邊兩隊出線、 啊、我稍稍看好個人比亞啦，即係四隊我會一定揀一隊先呢，我覺得會揀個人比亞先， 係嘛， 因為即係始終有個經驗嘅累積囉，即係四年前係一個幾好嘅賽季，同埋即係幾個可能以往打得、即係其實佢個 timing 就調返轉俾日本好啦，法靠同埋阿詹姆洛迪古斯都係今季踢得 OK 嘅，即係兩個球員。咁其實呢兩個踢得好，講真好， 好重要。你諗下，尤其是喺翻呢啲國家隊啊，或者仲有 打七場嘅呢賽事入面好緊要。譬如好似你諗下，其實四年前係冇法靠嘅。咁、你今年其實佢即係呢個球員，即係除咗踢即係車仔曼聯嗰陣就揸。 喂，同埋你 大部分時間基本上都好有心去踢㗎嘛。咁你今年基本上最後一屆世界盃，我覺得應該會搏咗。 我諗譬如你哈米仔呢啲球員咧，譬如你喺到世界盃呢啲賽事咧，就譬如話喂，你喺分組賽嗰三場咧，喂，即係你係屬於嗰啲識得變魔術嘅球員咧、其實就好 Q 重要嘅，好緊要嘅。 根本上佢上季、即係上四年前就係 記得啦，大家都記得佢啦。 打咗五場入咗六球， 咁就去咗皇馬啦。 係 啊，係啊，即係嗰陣時就 咁佢。其實個年即基本上個光輝期應該係走嚟。 咁今屆佢又冇嗱，佢又有 keep 住有比賽踢啦。 因為拜仁又叫用得佢幾多 嘅，係啦，狀態唔使擔心啦，經驗會多咗啦。 甚至佢已經多咗，即比較有多啲機會去踢啲唔同嘅位置。其實佢而家呢種踢法係更加適合一個人孭起對波。 係啦。系啦，咁啊冇仲冇忽略喎，右邊仲有一個古亞達道喎，咁喺忽總賽呢三場波裏面呢，即係我覺得就上四年前嘅呢個三叉戟呢，即係呢三個人亦要震得到到繼續可以震得到對波嘅。啊你咪法加奧嗰啲就有個經驗喺度啦，慳住慳住踢啊，咁佢會識嘅。OK， 咁所以呢三個仍然我諗都係幾即係呼風喚雨嗰隻啦，咁、所以對波 我就會稍稍覺得佢會高啲啲嘅。 係 咁波蘭就即係 我啊鍾意波蘭多啲， 鍾意波蘭多啲，因為嗱 唔係嗱首先唔好排除呢樣嘢先。 哥倫比亞你更鍾意 係啦，點解哥倫比亞直情有現役添啦？但點解我會揀波蘭多少先？嗱，我首先係一個地域上嘅問題。首先我摟咗隊非洲隊先啦。咁另外你計翻哥倫比亞南美球隊去到俄羅斯，可能會打咗個折扣先啦。 氣候啊，波蘭好適應。 係啦，氣候波蘭係絕對適應添啦。OK， 咁其次第二樣嘢，其實波蘭你見到好似好多球員今年嗰、那個，即係 Tommy 喺留言板話齋，其實嗰個際遇唔係幾好啊。但係其實你見翻波蘭點解近年可以冒起到，其實就係因為呢班球員本身有自己嘅質素，然之後慢慢外流散去唔同國家嘅聯賽度踢啊嘛。好啦，咁即係呢一隊波其實個 talent 係足夠嘅，再加埋其餘嗰兩隊受到氣候嘅影響或者之餘嘅嘢，你前面仲有個利雲杜夫斯基，後面你無論邊一個門將都發俾安斯基又好， 即 係斯尼都其實都係變， 同埋喺頭嗰三場利雲杜夫斯基應該係有一個好大嘅作用。 冇錯，因為你要牽制住日本嗰班後防其實唔難，我自己覺得。咁你哥倫比亞其實本身後防都係比較鬆散啦。咁你對於一啲有今年其實拜仁嚟講，其實利雲杜夫斯基其實都還算不錯，你後面發俾安斯基嗰陣其實直情係打呼吸係打到上身咁滯㗎嘛，去到最尾嘅時候其實個狀態係唔成意嘅，跟住再加埋呢一堆球員本身，你知道波蘭而家呢一個 brand 基本上喺唔同嘅聯賽裏面其實啲球探係睇到實一實， 同埋佢哋嗰個成隊波嗰個比賽狀態其實你又唔使擔心， 係呀、那個作戰意欲高㗎嘛， 係呀，譬如佢呢度呢，佢有多啲工兵呢，其實呢都喺唔同嘅球隊其實嗰個上陣機、上陣都其實係好密，咁所以呢隊波就同埋你好，我同阿 EV 講啦，即係我哋其實都幾開心啊！睇住呢隊波咧，其實就係譬如你個別嘅球員咧，即係好幾年前我哋成日都話，淨係多蒙特三叉戟，跟住就帶住成隊波。但係你譬如話幾年後你見到咧，有好多其實係睇住佢進步噶嘛，譬如話 Milik 啦，或者仲有斯連斯基啦，仲有個 Seki 都係噶，我都覺得係噶。 個 Seki 就差咗啲啦，兩年前其實你諗住對佢期望好高嘅歐洲杯，咁其實阿 Tommy 都咁講，個 Seki。轉到後城都打唔掂，佢就係個際遇問題。 唔係喎，但係佢啲國家隊，我覺得佢 O K 喎。係 嘛？ 係啊，即係我你兩隊波睇，你唔好真係淨係睇佢喺後城嗰個表現。如果你淨係講喺球會表現嘅，基祖維克都有少少食屎啦。但係 佢都叫出得比較多。 但係呢隊波係即係佢翻翻嚟，你喺國家隊有啲默契。 係啦，都有個默契喺度。係 佢哋一齊成長。 佢哋知道邊家波咧？ 係啦，即係你相對睇比利時咁咧，喂嗱，粒粒沙。 但係呢好似你唔識我唔識你咁樣、嗯、啊即係就有另一種感覺，但係呢返嚟即係睇返波蘭呢就會咩，咁但係我諗正路啦呢組，如果你話喂就你正路可能就會摟咗塞內加爾同埋日本囉，咁然之後就可能最正路就係波蘭哥倫比亞囉，咁、 嗯、 但係我覺得有會有啲變數嘅， 我覺得有變數 嘅，有變數 嘅，我覺得塞內加爾都唔會同波蘭爭好遠 呢、啊、種我唔太識分析嘅，譬如話你睇住嗰個賽程究竟對幾隊波有冇大影響呢，我唔知啊，其實真係要打咗落去先會知道。第一輪呢就會哥倫比亞先對日本、嗯、然之後跟住波蘭會對塞內加爾，咁即係唔知會跟住會點㗎，咁然之後第二輪呢日本就會對塞內加爾，就然之後波蘭對哥倫比亞，咁第三場嘅日本呢先會最後對波蘭嘅，咁其實呢個咁嘅賽程呢我諗對四隊波其實嗰個 interaction 都會好大嘅 ,ok,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組別嚟嘅，咁啊仲有呢就英格蘭等啦，係咁啊應酬啊英格蘭等啦，講下英格蘭嗰組啦。 喂踢返個三後防喎、 啊啊。英格蘭有啲咩最後嘅檢閱有啲乜嘢嘅感覺啊， 最後有冇睇油菜呢， 最後嘅檢閱呢其實呢就即係睇咗啲精華㗎啫，咁。 我都睇晒 㗎。係啦，咁喺個陣容上面呢我就自己覺得阿修夫基呢 係。 你又真係會唔會有啲太薄嘅感覺呢，即係去到呢一個鐘數你都仲即係嗰個熱身嘅陣容俾我嘅感覺都仲係好二線兵嘅。 熱身囉。佢最後嗱，如果你講緊先講嗱，你話對係咪對巴對 Costa Rica 嗰場， 係 Costa 嗰場肯定唔係正選陣容嚟， 係一定唔係正選陣容啦， 唔係啦。 但你去到呢一個 moment，、你都仲唔開始塌咧？ 大家都好熟呢隊波啦，呢隊波比較容易估啊。嗱，你譬如話嗱，估下個正選陣容啦，龍門我唔識估。你哋應該答到， 我估係 Pickford， 係咪應該 係 Pickford？ 我估係 Pickford 咧， 我估 Pickford， 估㗎呢個就咁啊！你哋估 Pickford， 咁你後面咧就應該咧嗱三中堅就應該係史東斯、中斯，我估啊，仲、有咧就會加邊個咧？ 希曉 嚇， 希曉， 希曉係啦，就應該係呢三個。跟住咧閘咧就有得推敲話啦。我覺得阿洛仔應該係可能係會正選嘅， 會啩？ 會啩？ 我覺得定 會， 一係就 Trippier， 一係就 Kyle Walker。 Trippier 啦， 一係就 Trippier， 一係 Kyle Walker。右邊嘛 ，OK， 右邊 啦。Kyle Walker 照計應該高啲添。 OK， 就未必係阿洛仔。 我一定不會派阿洛先過 Walker 咯。 哦，咁你哋熟過我、 甚至 Trippier 都老實講真打得多啲。 嗱，左邊就你熟啲啦，我自己心水。 熟啊！ 我覺得我擺楊格喎，屌你！ 唔會。左邊我諗會係 左邊唔係楊格，就係阿維拉賢打維拉，即係曼城嗰個。 左邊會唔會係路斯啊？ 嗱，路斯個琴日先試咋嘛， 路斯其實就俾人批評得幾多， 多 啦，或者選佢 原來都幾多變數。 所以我心目中楊格係大機會㗎呢、這個位。 我開頭未同你哋咁樣估呢，我覺得個二次班底一定好重要， 係一定啊，係啊，成條骨幹咁樣去啊。 GBA 嗰啲都應該會喺翻度啦。 Trippier 其實應該我就覺得阿洛係嚟遊浮嘅多數。 阿洛係遊浮， 老實講係遊浮， 我都覺得遊浮 係啊， 真係喺三場冇 問題。你睇得咁高。 我覺得食住個勢喎， 係我唔覺得係 咩？ 嗱，其實幾樣嘢啦。 O、okay、 第一樣嘢就係、其實今年利物浦入選球員就比較少嘅，即係同佢一齊夾嘅唔多、因為早幾季其實差唔多坐底有四至五個。 唔係，其實對隊都少嘅，除 唔係我明啊。咁但係你今年連呢個優勢都冇咧，你軒達臣都唔一定正選啦。 咁阿仙奴都少啦， 阿仙奴不嬲都少㗎啦，冇所謂啊。屌， 我就唔 係。阿仙奴嗰個都係曼聯添。 屌你仆街！ 我個人嚟講，右邊我一係 Kyle Walker， 一係 Trippier 啦，即係對熱刺啦。左邊就真係有機會可能係戴飛或者係你個阿樹利楊家咯。 我自己就覺得阿樹利楊家大機會。 好，咁 一季尾狀態其實都好啲嘅。 咁、中場就應該中場點樣擺呢？ 迪利亞呢一定有 個，迪利亞呢一定要有啦。 如果你 天達神會唔會一定有啊？ 如果你迪利亞打中堅咁就打中場啦。 天達神會唔會有啊？ 天達神都入機會可能高過 有嘅 ，cheap 嗰啲嘅。 唔係咁應該帶，我應該就應該帶亞迪利亞呢加天達神咯。 係咯 ，Loftus Cheek 就應該都唔會係正 啦，都係半有浮 feel 啦， 都會出嘅，應該會出嘅，或者會啦。 咁你睇下呢個中場幾有創造力 嚇？ 係咯， 咪靠迪利亞呢咯。 一定係㗎啦，喂，你一定係㗎。 咁呢啲都係靠 Harry Kane 嘅啫。 因為咁佢助攻王嚟㗎。 喂，係喎，講開 Harry Kane 喎，啱啱最新續約喎，同熱刺續到2024年喎。 OK， 六年合約喎。 呢啲咪好囉，嗱呢有呢啲咪就係中心緊緊啦。咁然之後前面應該就係Harry Kane 啦，就 一定有個位㗎啦。 Rashford 或者 Sterling 啦，應該係咪咁啊？ 如果你打 Sterling 就大機會啲， 有賽又有試過打一前一後。 系， 相打後嘅，但又好似又係俾人哋騙到死好似，同埋有啲場外好似有啲問題。 Rashford 搭 Welbeck 就後備嘅，一定就 但 Rashford 就應該啦。咁 Rashford 上一場就啱啱嗰場喺 Costa Rica 入咗球世界波，咁啊會幫到佢啦。仲有其實咧就個觀感冇好嘅 Rashford 喺上一場對 Costa Rica 嗰場咧，就成場波打咗，我唔記得有冇打曬全場啊，但都打到好厚噶啦。咁啊，成場波嗰個觀感都好嘅，譬如話兩球波一入一球啦，另外嗰球咧就半助攻啦，佢交俾阿 Lee 再掘個波俾阿 Welbeck 入嘅，咁啊，亦都係由阿 Rashford 去策動嘅，咁啊唔知會唔會可以爭翻少少嘅，即係印象分啦。 大家好似忘記咗 Wardy 喎。 蛙 啲咁點呢？ 蛙啲唔會係正選啩？ 蛙啲唔會係正選啦，今年真係唔會擺佢正選。 明白。 咁所以就咁點睇呢？除咗陣容之外，呢隊波即係有係啦，你覺得 我絕對巴雅的嘅諗法 係 踢四場波走人，踢四場波走人， 即係16強拜拜啦， 十六強拜拜。 嗱，你如果唔 係因為嗱，認真講過，我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其實隊波戰鬥力係有嘅，但係隊波喺英超呢個聯賽裏面踢個殘嗰個比例係比其他嘅國家都係高㗎，我只係覺得呢一紮嘅球員無論係個心態或者係個作戰意欲都好啦，甚至乎喺個技術嗰個根底嘅層面上面碌出個分組賽係冇問題嘅，但去到嗰啲大賽嘅層面上面呢，就一定硬係需要一番嘢嘅，一係就需經驗啦，一係就需自己條後防死啦，一係就需太攰啦，呢一對嘢係從來未試過有平均過嘅一日。 係幾時都會擔心呢啲嘢嘅，但係我少有少少個出線希望啦。我覺得我 分組賽 第一就係個分組賽其實佢都算係擺得唔錯㗎啦。 解好啦，簡直好啦。 嗱，巴拿馬 ,ok, 呢句應該就墊底㗎啦。 一定 唔使再講。 特尼 西亞呢，嗱就咁樣 講。非洲最弱嗰隊。 非洲同意，同埋呢就差唔多係一隊法甲中游嚟㗎啫。如果你英格蘭咁都打唔掂呢，就 我覺得未必係，我覺得係梅斯啊。 冇法甲。中下游囉，加多個字啦。 中下游。 法甲中下游啦。咁同埋佢又咁喎，呢隊波唔係好鍾意守㗎，睇咗幾場嘅熱身賽呢，呢隊波呢有少少呢就買棺材唔知掟 feel 㗎喎。同你佢又好鍾意同你死場，啲人係啊，好鬼 aggressive！ 根本上 okay, 其實你特尼西亞、摩納哥、阿爾及利亞嗰啲，基本上好多都係發球大嘅啫。 咁所以咧，你唔好太 expect 呢隊波會同你 sit deep 去踢。咁啊，所以咧嗱，兩個對手咧，英格蘭應該都啃得到嘅。咁然之後咧，仲有賽程啊，都未講對英格蘭都著數。佢拉些場先對比利時。咁你對比利時講真咧，你就算要搏命咧，都係當英超大戰啫。 咁你阿 Phil Jones 咪鏟住啦，阿盧卡古啊， 係啊，即係利物浦曼聯對對熱刺，咪對熱刺咁樣啦。 拜仁咪又踢下 揸車仔咁樣啫， 史東斯咁樣咯。古圖奧斯咪受阿 K Hill 一腳咁樣咯。 咁所以咧，就你如果成嚿嘢加埋曬睇咧，就英格蘭即係冇乜理由。 次名穩陣。 相當穩陣，咁所以應該就16強會見到佢，16強先再拜拜都可以 嘅。我有少少補充啦，咁就其實我覺得今年英格蘭選呢隊嘅即陣容，其實相對嚟講冇以前咁攰嘅，即我唔知 同又同意喎， 因為 我都想講喎。 因為打到尾嘅球員唔多啦，即係你話今年打到尾嘅球員即係首推利物浦啦，咁就選嘢唔多啦，即係甚至可能都未必有正選啦，此其一啦。而次都叫收得即係收工收得快，即 係 你個歐聯神早拜拜係咪？咁你又唔熱刺又都叫做聯足總杯都叫做即係四強先出局啦，但都唔係即係去到尾啦。咁聯賽其實都係專心一場聯賽啫。你話打到殘，其實成隊都係打到殘殘地嘅。講真，其實你話好似 Delia 啲啊、Kane 啊、蘇興文嗰啲啦， 相對勁殘， 但 係 勁殘又未算。 名查未算有冇大傷。 係啦，咁即係我哋唯一仲係計唔到嘅就係呢班呢23人後面嗰23個老婆嘅心態點嘅啫。係嗰啲老婆可能就催住啲老公嘅放假呢。 放假。 咁我哋就計唔到啦。但係呢，如果你話相對以往呢，我同以往 佢係冇早 你仲記得以往嗰啲呢，有阿林伯喺度啊。 其實我提一提你啊，兩年前 有朗尼喺度啊，嗰啲已經係好恐怖啦。 我就係提兩年前譬如2006年就係利物浦歐霸輸啦，咁嗰陣陣中院又五六件喎，你咪打阿史杜力治啊、軒特神啊嗰啲 係啦係啦， 咪打到即係囉，咁所以其實已經叫做有啲改善嘅，叫做係比較整體冇咁攰嘅。 我保持審慎樂觀啦。即係如果出線呢就應該，因為嗰啲組其實對佢嚟講算抽得唔錯㗎啦。咁呢組仲有一對比利時有冇嘢講呀呢，就雙兵有㗎啦，就Winston Kompany 呀，咁Kompany呢就 肯定 去 隊定係點， 未肯定，就領隊講呢就會等埋下個禮拜一。咁因為好似有個 deadline 呢，就如果換人補上 比賽正式開賽前三日 十個鐘 係啦，咁所以呢就會再睇，咁金賓尼呢就我覺得佢係幾自私嘅，佢就幾堅持要繼續要留喺度嘅， 我覺得呢正應該要留喺度，因為其實你都未必有好好嘅中堅 alternative， 佢而家換上去嗰個都幾嚇人， 同埋佢亦都 嗰個斯文囉，即係踢 打得雜嗰個我知 踢美職聯嗰個囉， CIMAN 嘛， 係啦，就嗰個囉。 係啦，因為第一件事佢精神領袖啦，即係對波基本上係隊長啦，就算佢唔喺場內佢都係隊長㗎嘛，咁呢個其實有少少，即係你如果吓對波望到如果去到四強八強四強決賽咁你有得出㗎嘛。 我就 有呢個盤算啦，第一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學你頭先咁講啦，其實佢最好的中堅都選曬。咁你換你一個中堅我都唔覺得真係咁好，咁不如試下俾多啲機會佢，可能分組賽之後踢得呢。我覺得機會 唔係我幾擔心，其實係佢嗰個 groin 嘅受傷呢，其實佢已經唔係第一次呀，喺曼城其實已經好撚耐。咁呢個呢其實呢我覺得短期內呢，就算你喂你個球員話我踢得，但你一出到去呢你就差唔多，我諗三場你真係冇乜機會會捱得。 其實我又唔係太擔心，因為我覺得 一定會繼續再拉上。 我覺得佢 嘅機會好大。 我咁諗啦，即係始終呢隊波係可以afford得到出維頓漢加阿里杜維㗎嘛。係唔會太大問題㗎嘛。即係你當好似當年意大利，如果大家有冇印象 ,94 年好似巴里斯咁，第一場差唔多已經掛彩啦。咁你唔會趕住走啦，不當然嗰時已經開咗賽啦，你就等佢喂，如果我入到決賽嗰陣我咪出得返巴黎斯，即係如果你去到呢一個咁樣嘅段數啊，其實如果以 cap 冇嚟講，即係今晚嚟都已經算係比利時傳奇啦，一定會等佢。係即係佢個經驗同埋頂住即係成隊波啊，嗰方面嗰、那個 value 呢係場外都有個作用喺度。 係 所以我估佢多數都會留。 喂嗱，呢隊波其實就好得意嘅，其實就個後防嘅人選呢其實就幾 同上屆 幾緊張嘅。 其實同兩年前我歐洲國家杯講嘅我都話，其實佢最好嗰批係好好，佢次一批嗰批係好得人。其實延續住返差唔多同樣嘅情況，你啲佐敦盧卡古啊嗰啲你都好驚㗎喎。 咁唔係我係幾擔心佢個後防線嗰度啦，因為你嗱即係唔係踢三場㗎嘛，大佬呢隊波你預咗係 起碼都八強 你都收過啦， 八強先收 過啊， 先收貨。 咁你起碼有五場波踢呢，其實佢嗰個後防你話如果金賓尼嘅受傷呢，我覺得都會有啲影響，因為你如果多返佢喺度嘅時候呢，咁艾達維度啊可以又諗一諗去集位踢啊， 係 啊，咁你而家集位就其實就譬如蒙尼亞啊呢個 PSG 呢個，其實今季都上一季都唔錯嘅， 上次都飆出嚟 啊，咁都飆出嚟㗎啦，咁仲咁，但係其實選擇唔多啊，呢度真係即係你又是但一有一件最衰係華美倫唔係好用得， 唔係好用得㗎咋，其實狀態真係一般， 加碼選埋入去， 咁加健就話用保耶達舉股，咁有機會嘅， 唔係冇乜選擇㗎啦已經，所以呢隊波雖然話陣人即係人才仔仔，咁但係呢後防係有啲隱憂嘅，咁前面呢就唔係中前場呢就 唔使講啦， 大把要乜 米頓斯啊， 讚盧沙你都仲見到喺度，都 OK。咁呢個其實馬天尼斯應該咧，你睇到個 squad 其實佢都擺翻幾件咧年青嘅入去俾佢哋咧，就吸下經驗咁樣啦，入去跟下隊啊，旅遊下咁樣。譬如話仲有安德烈茨嗰件啊 ，Dendoka 嗰件咧，其實都係我諗都係揀佢入去係俾佢哋去體驗一下。 呢個咪有個打比呢個咪有個打比甲嘅入選咯，即係頭先你話 啊係，得一個咯。 好似仲有嘅，不過 有咩冇咯， 都冇啦，得佢就好似都好。 OK， 咁、啊、反而譬如話係啦，譬如話中超有飛機打啊、嗯，都有個 Carrasco 喺度嘛。咁啊，中超都號稱話係今屆英超，唔係係依個世界盃之冠啊！啊，真係好撚好嘢，中超飛機咧， 我諗都有 好嘢夠佢叻㗎。 我諗都有一大，應該。 咁佢就話，佢話八九件到， 八九件。 咁咧就係全世界嘅聯賽咧，佢係最多人入選。咁又如何咧？啊！咁你屌你老尾，自己入唔到就入唔到噶啦，即系乜嘢都攞嚟打飛機。 最多標都係中國啊！嚇， 佢號稱自己係最多喎。 點會 知？係佢話佢數咗出嚟㗎，數咗大劑。咁你巴西又有啦，比利時又有好多有中超㗎。咁、 哦、 你中超呢度有兩件啦，件 Vixo 一件 Carrasco 嘛。 明白。 咁佢、啊、佢有講過，佢話佢有八九件啊嘛。 唉，總之犀利啊！喂，加件仲補充翻，頭先個更換球員嗰個報名嗰個咧，係24个钟就 OK 㗎啦。 24个钟。系啦，咁所以就金賓尼會再睇啦。咁、 嗯、 大致上啊，仲有啲咩咧？仲有就咁、嗯、差唔多噶 咯，差唔多啦，世界杯就 系啦。咁啊，啲分組其實咧就啊，如果你黐住我哋咁啊，其實阿家健佢哋又做都講咗好多。 冇錯啦，咁啊，大家如果都睇到張 banner 或者海報都知噶啦。咁啊，由14号開始嘅25日咧 ，Regga 嘅足球節目咧都會陪伴住大家嘅。咁禮拜二同禮拜五咧繼續都係好波鬆同埋足球頻道嘅時段就會有直播啦。而禮拜日咧就會有錄播嘅節目咧、 okay. 就同大家回顧下嗰一個禮拜嘅 場。其實可唔可以詳細少少講即係星期二嘅時間係幾多幾點啊？ 星期二咧就8:30開始嘅， 係啦，即係你就會睇住波聽嘅咯噃。 係啦，冇錯啦，睇住波聽啦。 然之後星期五晚咧，我哋都係8:30。 冇錯，都係足球頻道時段。冇錯，冇錯， 陪住大家嚇。因為今屆咧就嗰個開波時間咧就幾點啊？三個時間嘅， 三個時間冇錯， 三個時間嘅。 咁啊，最夜嗰場咧1:00 嘅 啫， 唔太夜嘅， 唔太夜 嘅 ，OK 嘅，頂得住嘅，大家咁啊已經好習慣。咁所以咧，我都係啊，就最結節目結束前咧，就因為我下禮拜咧，我就唔喺香港嘅，咁、嗯、啊要隔一個禮拜咧就先翻嚟咯，會同大家見面啦。咁、嗯、啊，我係會喺另外一個地方睇波嘅， 好舒服嗰個地方。 anyway 就嗱，我哋就應承大家，咁咧我盡量咧就我同阿 EV 再提大家啦。嗯，我哋會將嗰啲 shopcast 嘅密碼咧，就會每一場盡量會擺上去。 嗱，留意一六位數字啊！ 再提大家，希望大家咧，你哋再跟手 post 嘅時候咧，大家要守下規矩啦，盡量唔好咧就將成條圓拎擺上去，嗯、因為咁樣咧就會比較麻煩。OK， 仲有嘅就係、是、就。啊，盡量就喺剩翻呢幾日咧，就大家就試下啲網上睇波啦。咁、啊、再如果有問題咧，我咁相信今晚都冇乜人問我哋問題，應該大家都好熟。 嗱、啊，或者咁啦，我再過多一兩日，我喺足球頻道個group 嗰度，我擺一個係網上睇波發問貼喺度啦。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唔識嘅，集中喺嗰度問，我哋答啦，好唔好？ 唉， 即係而家啲 CS 我哋做得好好㗎，咩嘅先 ？OK， 係啦，咁啊， okay、我哋都係盡量啦，就fulfill 大家嘅就係網上睇、網上聽， 冇錯 啊，呢、這個就我哋嘅態度嚟嘅。咁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做定呢個熱身啦。咁啊。咁啊，留翻下個禮拜開始。 你哋想完節目，我想講多一樣嘢。 好， 好 啊。 你又話講轉會嘅？ 喂，講多少咯？ 講埋啦。 因為應該咧，我聽嗰啲即係利物浦兄弟咧，都已經 WhatsApp 緊我，應該就做緊 medical 噶啦，就係Faker 係 呢個里昂嘅中前場球員，咁、就應該多數好有機會，我估今晚都有機會 wrap up 噶啦，就應該就係5,300万磅左右就會簽利物浦啦。咁呢個都預期㗎啦，基本上講緊歐聯決賽之前都已經傳緊㗎啦，機會都好大㗎啦。咁 OK， 唔係呢個買得過㗎喎， 呢個買得過， 買得過。 嗱、呢個話俾你聽，相對咧上一季咧， 係咪應該上季？ 嗱，呢個阿仙奴咧買呢、這個阿 納加石迪。 阿拿加石迪咧，我批我唔係而家講啊，早已經批死嘅，唔會有表現嘅。因為拿加石迪嗰只真係唔係太啱喺英超踢，但係佛科咧。應該喺利物浦，仲要喺高普手下咧， 幾好啱嚟， 絕對用得着嘅。呢、這個應該用得着嘅嚇，咁、就唔會係拿卡石迪嗰只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5,300，我覺得亦都 唔算貴啦，依家 可能就 add on 啦。咁但係我覺得 就 咁呢啲一定有嘅。 而家你真係買嘅啫， 一路都講緊咧，就係話阿里昂個老細就想拖到世界盃之後或者開波之後，等佢升價即。如果佢有好表現啦，咁啊由先再鋸咧利物浦嘅，咁但係就聽講就真係想即係快手即係搞掂咗。 同埋據聞啊，侯利亞有幫拖嘛？ 侯利亞就係即係呢個 里昂嘅 Visa 呢個 Aulus 嘅 嘅 advisor 啦。咁同埋就之前稍微有少少棘住咧，就係講 medical 方面咧，就講佢以前試過膝頭哥有個重傷，咁啊可能要 check 真啲先啦，先搞掂啦。咁但係而家利物浦嗰隊 crew 咧就應該飛咗去巴黎。因為而家即係準備世界盃嘛，就仲喺巴黎個集訓 ，Care Fontaine 嗰邊咧就已經係快快手手幫做 medical， 應該已經做完嘅，我相信而家係等緊 announce 嘅啫。 好， 咁相信今晚就應該有結果㗎啦。 嗯， 係啦， 好啊，就係咁啦。 好啦，喂，我再補充多對即係我最中意講啲偏門嘢㗎嘛。喂，曼聯女子隊就成立咗啦。 嗯， 嚟緊嗰一季咧就會踢第二級嘅聯賽 嘅。終於有啦， 係啦，同埋揾到個好犀利嘅主教練。 嗯， 佢揾咗英格蘭啱啱退役嘅曼城前曼城阿仙奴嘅中堅卡斯·斯通尼做主教練 ，OK。嗱呢一隊波，嗱大家如果真係睇少睇女子足球嘅話咧，就唔好以為曼聯即係以前係冇踢職業聯賽就好渣，絕對唔係啊！因為曼聯嘅少女隊喺度， 佢冇上到去啊！ 佢係冇踢職業聯賽㗎咋，冇錯。 佢有青訓㗎啦。 佢青訓嗰啲係年年可以踢到去 FA 嘅一啲Youth 級嘅杯賽嘅。所以個骨幹係好犀利，再加埋一個咁樣嘅教練嘅話咧，嚟緊真係要睇實呢隊女子隊啊！ 唔係睇唔睇實啊！係如果你係曼聯等啊，下季開始你真係直情要 轉睇 佢啦，仲睇男子嚟做乜嘢啊？ 教 OK， 曼子有 喂呢、這個直情，阿 EV 提得好好㗎，呢、這個對曼九嚟講，簡直係一個天大好消息嚟㗎，起碼下季咧有翻啲勢藝， 養眼。漂亮， 養眼有靚女， 有球味、 嗯、啊！咁跟住仲有 喺 度新加入嘅球隊，一定有客， 不是金錢足球， 係所有嘢男仔嗰隊冇嘅。OK， 咁、啊、所以咧啱啊，你提得好啊！咁仲有你哋係人都，你兩條友敷咗單出嚟，咁我啊臨到節目結尾都敷一單短出嚟啦。 好啊， 咁就09年嘅英超咧，終於有 break 啦。 哦，19年 唔係 break 嗰個 break 喎。Okay。係終於有個歇冬期， 下屆再下屆。 係啊，咁但係個歇冬期咧又好幾騎呢喎。 屌， 唔係啊，佢可能咧佢見下，可能嗰年咧農曆新年喺二月啊，佢可能係咧喂幫個農曆新年做 break 啊，幫個聖誕做 break 埋個農曆新年。 係啊，佢計埋農曆。 佢咧嗱，大家睇一睇就唔喺嚟緊新一季，就喺 後一季啦， 2019至2020嗰季，再下一季。 咁你點解要下兩季咧？ 點解？ 你又就話幫助英格蘭喺下個大賽取得好成 績？係咩？佢又咁講㗎？哦，我以為同啲 TVY 係買定咗有關， 好似都有啲關係 嘅。咁 啊，講緊嗰個 break 咧，其實就唔，其實我咁咪要叫做小 break 啦，就唔係大 break 嚟嘅。OK， 佢咧其實咧就咁， 嗰個係個 reset。 對球迷嚟講係冇 break 嘅，暫時我而家個理解係咁嘅，因為咧佢會喺2010年嘅二月份咧，佢就會咧。選擇會有一個賽程會係咁嘅， 因為多數三月初係國際賽賽期， 唔係因為 楞住個， 佢係因為二月份仲未開歐聯，咁佢就選擇嗰時 break， 咁佢點 break 法咧？再講埋先，就係咧，譬如佢嗱有20隊波噶嘛，咁咧其中會有兩個禮拜嘅聯賽就會係咁嘅，就會係首先譬如喺 week one 咧，就會係有10隊踢，咁之後五場波啦，咁然之後咧到下個禮拜咧。就會係另外嗰十隊踢，咁即係話咧，之前嗰十隊咧就會有一個禮拜 break 啊。佢而家咁，然之後咧，咁你佢而家咁樣，佢仲呃錢咧，就話佢號稱咧，其實你哋係有兩個禮拜 break 嘅，因為你會係喺 break 喺休息完之後第二個禮拜先踢，咁所以其實前後咧就會有兩個禮拜俾你 break 啊。哇，係咪真係好撚 皇恩浩蕩啊？ 咁即係咪咁所以咧對球迷嚟講係冇 break 噶。咁喺嗰兩個禮拜嘅安排裏邊咧。嘅周中咧，仲會繼續係足總杯嘅， 即 係咁。但係總之佢會保證一樣嘢啦，就係無論你邊隊波，曼聯又好，利物浦又好，阿仙奴好，總之你嗰個所謂 break 嘅期間咧，你呢個禮拜踢完咧，真係好撚難得罕有地就會下禮拜唔使踢波咯。即係會係咁嘅啫，係一個其實嗰咁就叫一個 break 啦咁樣。咁呢單新聞都覺得幾得意，同大家分享下啦。 好啦，咁啊，有咩 禮拜嘅世界盃翻嚟咧，就先交俾 交俾其他兄弟啦。 OK， 大家辛苦啦。咁啊，希望大家睇波睇得開心啲。咁啊，下禮拜翻嚟再見。 拜拜。 大家好，我係小貝。 世界杯又嚟啦，但其实我就唔睇波嘅。不过我身边所有人咧都非常之兴奋噶、哦，咁我见到佢哋咁样咧，咁啊睇住个电视嘅荧幕，个波走嚟走去，我又觉得几过瘾咁啦。咁今年嘅世界杯会系点咧？咁我都唔清楚啦。喂，假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